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 嘉伟跟我说，这首歌曲《陪你度过漫长岁月》是当年上大学时候的手机彩铃。今天天气虽然不错，但是还是有些冷啊，最高气温只有6度，最低要-1度，所以要提醒各位，如果你要下车出去的话，一定要披上一个厚厚的外套。我们接下来进入冬季的片花时间。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昨天我还跟戴毅两个人发微信，我跟他说最后一句天冷你就回来吧，那句话特别有一种期盼的叮咛。欢迎你在这一时刻点播一首属于冬季、属于你心中一份想念的歌曲，在歌曲当中送出一份祝福。同时呢，今天我们其实有好多已经来提前在节目之前就已经在公众平台上预定的生日祝福，包括想念的歌。我也欢迎你24小时都可以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发给我，我会在第二天上节目之前来整理留言。所以你放心，即便是下了直播，你的那份祝福也不会落空的。下面呢，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平台上一位匿名的朋友，他给我留言，让我找一下啊。他说今天11月16号想要提前送出一份生日祝福，之前也是斟酌了好久要该写什么，可是到最后写出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淡的一段话。他说要送给赵然女士，他说平时呢赵然女士也会在听广播听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而在今天11月16号提前送出生日祝福，希望在你生日的那一天将快乐的音符或做礼物来送给你，也希望你365天都能够拥有美好的时光，衷心的祝你生日快乐，家人幸福安康。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祝你前途光明，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

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当你送出祝福的时候，别人在第一时间给出了你的回应，告诉你他听到了这样的一段感人的话。刚刚我们说到了，有一位匿名的朋友在节目当中送出了一份生日祝福，要提前送给赵然女士。马上，当我播完这首歌，马上平台上就收到了赵然女士的信息。她说，太感谢这位朋友了，泪水止不住的流，感动也感谢。但你能猜到吗？你能猜到此刻送给你生日祝福的那个人是谁吗？刚刚说到了，这是赵然女士的生日，所以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满舒克的《然》，这首歌还是伴随着一份生日祝福，来自赵然女士的点播，要送给自己。今天节目里面，你应该是受到生日祝福最多，受到朋友鼓励最多的一位朋友了，祝你生日快乐。 三叶星云绽放在宇宙的花像是因你而命名，如果我是个天文学家那我太幸运，能发现你独一无二的美是我荣幸，无论何时何地你都散发着光芒，真的多猖狂傲人的气场，靠得我仿佛才进的江郎，像阿斯舞的独特，想陪你无时无刻漫游在你的银河，我被你的性格辐射，因为你我想留在这片星空，谁叫你的一举一动都刻在我心中，和你在一起的时光每一秒的轻松，可能是丘比特的爆发将我们命中，看你散发的桃红色，样酷很乐，泛着活力的蓝色，代表我品味的选择，看你多放心多种多样，只要和你在一起就有无限的能量。 I know you wanna oh oh 从不 follow 像恒星般炽热闪耀在宇宙。 I know you wanna oh oh like a model 谁想多不让人回首。 I know you wanna oh oh 从不 follow 像恒星般炽热闪耀在宇宙。 I know you wanna oh oh Like a model 谁想多不让人回首。你可以放下一切跟我去冒险，和我一起形影不离环游世界，感受更多的默契在你我之间，只要有你我相信梦想能实现。我的飞船飞太快都来不及去看风景，直到停留你信息才让我的未来有憧憬。唯一的选择可能因为你比我聪明，前往光年的无处通行，和你能驰骋风云。看我们燃动了红蓝，不简单也不平凡，眼睛的星团充满无限可能，冲破阻拦，在加的马力划破天际，就算是未来进军，把能量凝聚去创造属于我们的天地。 I know you wanna oh oh 从不 follow 像恒星般炽热闪耀在宇宙。 I know you wanna oh oh like a model谁想多不让人回首。 I know you wanna oh oh 从不 follow 像恒星般炽热闪耀在宇宙。 I know you wanna oh oh like a model谁想多不让人回首。 Let's go Hold up hold up You already know this Yeah R15这是来自满舒克在今年521的时候发送的歌曲《然》，也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和梦想的一次深情发声。那接下来让我们再回到1999年，你还记得有一部电影来自姜武和陶虹主演的《美丽新世界》吗？它关于我们接下来要播送的这首歌以及这段祝福。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三里说给我留言说，有阳光有歌的时光是要珍惜要感恩的。归去来兮也说喜欢这次的冬季片花，那种暖的感觉，所以家是可以简单的，但是一定要温暖温馨。刚刚我们说到了，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和1999年的电影《美丽新世界》有关系，它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侯佳伟。他说今天要点播的就是他的主题曲伍佰演唱的《美丽新世界》。时间一下子拉回到6年前的一个秋天，6年前，2012年，大学新生军训，大学生活一切都是新的。那个时候换了新的手机号码，而当时这首歌就是我自带的一份彩铃。每次有电话打进来的时候，都会想起这个熟悉的歌声。那时候的9月份呢，虽然是初秋，但是阳光依旧是像火一样骄阳似火。军训很枯燥，很难熬。午休的铃声当时将我们解散，操场那么的大，人那么的多，我找不到我的那个他，就拨起了存在手机里面当时还不太能记住的号码，然后耳边就响起了这首由陌生到熟悉的歌声。在那个秋天，两个人像傻子一样的在操场上打着电话，透着人群互相的寻找，然后一块儿去大学生的食堂里面吃饭。而到现在，时间过得真快，回想起这一切就好像是昨天一样，每每想到这里面，心头也不禁浮现出了淡淡的忧伤。不过还好到现在为止他还陪在我身边。美丽新世界，12点22分，来自侯佳伟的一份音乐故事。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看此刻已经在公众平台上报道的都有哪些朋友，比如说 Fit13、 哒哒以哒哒、北京老耳、穿你出 Queenie、 还有归去来兮，以及嘉伟、茶之然、超得幸福、钱佩瑶、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通过自己的文字和声音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出一份祝福。而在接下来进入广告和半点之前，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公众平台上的哒哒以哒哒，他说要点播来自邓紫棋的倒数，送给此刻正在收听97.4北京音乐广播的各位小伙伴们。 期待有着你的旅行，当那日落的巴黎，铁塔之下牵着你，当他说着我愿意，等待未来，你的身边有你，一

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音乐方面。近日大麦网发布双十一演出消费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双十一活动期间现场娱乐演出市场消费增速明显，首次迎来了暖冬。这次双十一数据统计的计时区间是从10月20号到11月11号。在这个时间段内，全国共计有7552场演出举办，数量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0%， 票房收入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52%。演唱会、话剧、歌剧、曲苑杂谈这三大品类的演出场次增幅较大，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了65%、47%和45%。歌剧《檀香刑》国家大剧院演出新闻发布会暨主创人员、主要演员媒体见面会近日举行。《檀香刑》是由著名作家莫言和山东艺术学院李云涛教授共同编剧，李云涛教授作曲，并且经历6年时间精心打造的首部歌剧，这也是莫言先生诸多优秀文学作品中首部改编为歌剧的作品。这部剧共分为4幕，以清末德国殖民侵略山东半岛引发人民抗击外敌暴行的事件为背景，叙述了带头领导这次反殖民斗争的民间艺人被施以檀香刑过程中的情仇加恨。由偶像练习生节目选拔出来的男子偶像团体 9% 近日在北京 M 空间剧场举办了首张专辑 To the Nice 的发布会，9位成员载歌载舞，生动演绎了动感十足的主打歌《创新者》。这首歌曲的完整版 MV 也于现场首映。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幕为幕，二幕为零，三幕为三，四幕为双零，5幕。 5幕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你的故事我的歌正在直播，我是思萌。刚才上半时段有很多朋友都通过音乐分享了自己在大学期间的一些事情，包括关于一些生日祝福，你都可以像他们一样一起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呢通过文字或者是60秒的语音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以及你希望通过这首歌来送出的一份想念和祝福。同时今天是周五了嘛，我们下半时段也会有一个有声来信环节，所以此刻当你希望用自己的声音来独家定制一份祝福的时候，你同样可以用语音键来告诉我，可能稍后马上有声来信，有一封信就是来自于你的。我们先来听到下半时段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小叶子的点播，也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了。 Hey Jude Hey Jude Don't make it bad Take a sad songHey Jude, don't be afraid. 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刚刚有朋友在公众平台上提醒我啊，说啊，再说一下这个点播歌曲的方法和方式。对，记得要回家，但是不要回错地方了。难怪啊，我刚刚看到有人在回复这个信息的时候打出了思萌公众号五个字，可能是我刚刚就是有听错，还是说我表达刚才没有说清楚。点歌的方式很简单，各位要听清了，你只需要现在打开手机，打开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点击打字或者是60秒的语音，你都可以发给我。在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我都在线。那平时呢，当下了直播之后，你依旧可以把这样的祝福来留言给我，我会在第二天的节目里面来为你送出。 我欢迎你把这个公众号置顶，然后把它收藏起来，因为我在播放歌曲之前，我会在平台上给你发送消息，那在微信上它是没有提醒的，但是当你置顶之后你会看到，比如说我会告诉你下一首歌就是你要送的祝福，或者说我会告诉你在特定的时间点几月几号几点几分你的歌曲将会被送出来，这样的话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和家人同样来收听直播，第一时间听到你在音乐当中的这份祝福。关注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我们要播送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 AA 汽车装饰中心，他说要点播的是黄义达那女孩对我说，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这首歌曲，也常常用这首歌来去单曲循环，去想念一个可能不会有交集的人。歌曲里面满满的都是回忆了，满满的故事，终生难忘的一个人，送给他一辈子的等待。 云很重，我很孤单，却赶不走，捧着他的名字，他的喜怒哀乐，往前走多久了？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他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但是她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小偷，偷他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一个人心中只有一个宝贝，久了之后变成了眼泪，泪一滴在左手凝固成为寂寞，往回看有什么？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我，他并不晓得，遍体鳞伤的我一天也没再爱过。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偷她的回忆塞进我的脑海中，我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她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那女孩对我说，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渐渐忘了 发现当我刚刚就是说对了这个互动方式之后，突然又有好多好多的朋友过来了，念念 ID 吧，比如说迷无名、阳光、青山绿水、平凡人、 Lemon、 闹闹、小迷、快乐似神仙都来点播歌曲了。最后还剩下节目还剩下八分钟，我们争取把歌曲播放出来，如果没能来得及播放的话，我也会把你的祝福一并的送上。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刚刚公众平台上迷给我的留言，他希望点播来自周杰伦的这首《青花瓷》，要祝大家一路顺风。 素杯勾勒出青花，笔锋浓转淡，凭心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渡过窗，心事我了然，宣纸上走笔至此搁一半，釉色渲染仕女图，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有声来信环节，其实很有意思，很有默契啊，因为我们本来有一位提前通过声音来点播歌曲的麦萌君，他说要把这首歌送给自己的表妹，而就在刚刚还有一位朋友吴明，他也同样点播了这首歌曲。我特别好奇，周五了，本来就是一个应该开心的日子对吧，怎么都点了这首分手快乐呢？我们来听听看。 你好，这是我第一次点歌，我的表妹一个月前分手了，然后现在也不愿意认识新朋友，天天也待在屋里面不出来，我想给她点一首分手快乐，然后家人希望她尽量早些走出这一段失恋的阴影， 希望能够尽量的早些走出这样的一份失恋的阴影。同样这首歌曲来自无名的点播，要送给小峰一首分手快乐。虽然你把我的名字打错了，我的萌是草字头，但下面是日月明，可是我还是要把这段祝福为你送上，来自梁静茹。 我无法帮你 委曲求全有没有用，可是我多么不舍朋友爱的那么普通，爱可以不问对错，至少要喜悦感动，如果他总为别人撑伞，你何苦非为他等在雨中，泡咖啡让你手想挡挡你心口里的风，你却想上街走走，吹吹冷风会清醒得多，你说你不怕分手，只有点遗憾难过，情人节就要来了，剩自己一个，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分手快乐，找到更好的，不想过冬，厌倦沉重，就飞去热带的岛屿游泳。分手快乐，请你快乐，挥别错的，才能和对的相逢。离开就爱，像坐慢车，看透彻了，心就会是晴朗的。没人能把谁的心。 允许我要压着这首歌曲再来念一下一些祝福。分手快乐是来自麦萌君送给自己的表妹，同时也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无名送给小峰，还有阳光希望点播往后余生，以及平凡人希望点播平凡之路。闹闹小迷想给自己点一首歌为自己加油，在讨厌的2018年快要过去的时候，希望能够点播王成章的舍得送给自己。还有 Lemon 要点播的是来自李荣浩的年少有为，现在已经毕业踏上了工作岗位，希望将这首歌送给自己和无数依然在奋斗为了梦想在坚持的美丽的朋友们。快乐似神仙留言说想点播一首白歌送给我和妈妈，我想对妈妈说，无论生活还要带给我们多少的磨难和痛苦，但是有我陪着妈妈，我们一起面对。 其实爱对了人，情人节每天都过。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将这样的想念来延续吧，因为下面要收到的是来自一份刚刚就在公众平台上的有声祝福，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为我曾经最爱的人点一首歌，苏打绿的我好想你。现在我在北京，他在大连。 青山绿水留言说要点播一首来自苏打绿的我好想你，现在我在北京，他在大连。 开了的眼前的模样，偌大的房，寂寞的窗。 最后一点时间了，只能预告下面是永恒的魅力，同时明天早上明天加音乐加速度依旧等你。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心比天高》，秦新民作词，王迪峰作曲，汤飞演唱。你的心只有500米的山坳，你的心能冲破10000里的冲霄，你的心常惦记山里挖的书包，你拿生命去追寻一个目标。你的天很美，嫦娥翩翩舞蹈，你的天收集那茫茫宇宙信号，你的天很痴迷，探索星辰奥妙，把笑容洒向太空燃烧。